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6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梦昭义第六分显相品第三。儿时最胜复同坐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白言：世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何为相？于是世尊告最胜曰：天王当知，如地水火风空等相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是时最胜便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地水火风空等相？佛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普遍广大，难可度量，是为地相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可以过，诸法真如，普遍广大，难测量故。天王当知，一切药草依地生长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普能生长一切善法。天王当知，譬如大地，增之不喜，减之不忧，离我所，无二相故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赞叹不增，回自不灭，离我所，无二相故。又如大地，世间往来，举足下足，无不依之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若求善去，若向涅盘，无不依之。又如大地，出种种宝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出生世间种种功德。又如大地，虫蚁蚊盲种种苦事，不能轻动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离我所，都无分别，不可轻动。又如大地，若闻狮子、龙、象等声，终无惊怖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一切天魔及外道等，不能恐惧。何以故？不见有我，不见有法，自性空故。天王当知，譬如水大，从高覆下，水足所归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从真法界流去世间，一切善法之所依止。又如水大，能润草木，生于花果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润诸等池，生诸道法，成一切智，得佛法果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又如水大，自草木根，能使清拔随流而去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能灭一切渐去烦恼，习气根本永不复生。又如水大，性本清洁，无垢无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体无烦恼，故名清洁，能离诸惑，故名无垢，一相非异，故名无浊。如人下热，遇水清凉，热恼有情，得闻如是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必获清凉，离诸热闹，如人患渴，得水乃止，求出世法，得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思愿便止。又如泉池，甚深难入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诸佛境界，甚深难入。又如世间，坑陷之处，水皆平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与诸独觉、声闻、意声，悉皆平等。又如净水，洗除垢秽，令得清净。如是菩萨，通达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诸烦恼，即得清净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自性清净，离诸惑故。天王当知，譬如火大，虽烧一切树木药草，而不念言我能烧物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能永灭一切烦恼及诸习气，而不念言我能永灭。又如火大，悉能成熟一切物类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皆能成熟一切佛法。又如火大，悉能枯竭诸湿物类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皆能枯竭诸漏瀑流，令永不起。又如火炬在雪山顶，虽能远照一余刹那，乃至能照十余刹那，而无是念我能照远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照声闻独觉菩萨，而亦不念我能照彼。又如禽兽夜见火光，恐怖远避，薄福一生声闻独觉，若闻般若波罗蜜多，恐惧舍离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名尚难，况能修学？如夜远射，迷失正路，若见火光，生大欢喜，知有居落，即往去之，至变安稳，永无怖畏，生死旷野。有福德人，若闻般若波罗蜜多，生大欢喜，受持读诵，永离烦恼，心得安乐。如世间火，贵贱皆同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圣者一生平等皆有，如婆罗门及刹帝利咸供养火，诸佛菩萨咸皆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又如小火能烧三千大千世界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若闻一句则能焚烧无量烦恼。天王当知，譬如风大能令一切物类增长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能令一切世间出世间善法增长。又如风大若增盛时，普能摧灭一切物类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若修增盛便能摧灭生死烦恼。又如风大能令烫热皆得清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能令烦恼飘热有情正得清凉，涅槃常乐。又如风大飘扬不停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与一切法都无所住。 千王当之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离垢无浊，极净无量，无边智慧，平等通达诸法实性，如太虚空，性无所住，离境界相。超寻思等心及心所都无分别，无生无灭，自性离故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利乐有情，世间稀有，犹如日月，一切受用，未如凉月，能除热恼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能除一切烦恼热毒，又如明月，世间乐见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一切圣贤之所乐见，又如白月，日日增长。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从出发心乃至正德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渐渐增长，有如黑月，日日减尽。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烦恼随眠渐渐减尽，又如满月。诸婆罗门刹帝利等咸所赞叹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所赞叹，又如月行遍四周界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与色心等无处不变，又如净月常自庄严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性本清净恒自庄严，何以过？本性离染无生无灭，遍一切法自性离故，譬如圣日，虽破众案而不念言，我能破彼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破无始一切随眠而不念言，我能破彼。又如烈日，虽开莲花而不念言，我能开彼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开菩萨摩诃萨心而不念言，我能开彼。又如丽日，虽照十方而不念言，我能遍照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照无边而无照相，如见东方赤明相现，则知不久日轮当初。若闻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是人去佛不远，如斩不周诸善侍女。若见日出生大心庆，若识世间有深般若波罗蜜多名字出现，一切圣贤皆大欢喜。又如日出月及星光皆悉不现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外道二乘所有功德皆悉不现。又如日出方见坑坎高下之处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世间乃至邪正之道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自相平等，无生无灭，性远离故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多修空行无所住着，修习明道，灭除暗障，远离恶友，亲近诸佛，心心相续，念佛无断。 通达平等，随顺法界。虽神通游戏遍十方国，而身住本土都不动摇。观诸佛法犹如现见，虽在世间世法不染。由淤泥处所出莲花，如是菩萨虽处生死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巧辨利故而不染着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生无灭，自相平等，不见不着，性远离故。又如莲花不停水滴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少恶亦不暂住。又如莲花随所在处香气奔赴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在人间或居天上成意居落，悉具戒香。又如莲花秉性清洁，婆罗门等贤所保爱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天龙药叉坚达婆等菩萨诸佛贤所爱敬。又如莲花初欲开发能悦众心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含笑先言，远离聘粗，令众欢喜。又如莲花梦中见者，亦是吉相。诸人天等乃至梦中闻见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是吉祥，况真闻见？又如莲花初始生位，人非人等贤所爱护，如是菩萨始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诸佛菩萨是凡天等共所卫护。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兴如是心，我当如理通达一切波罗蜜多，教化有情圆满佛法，菩提树下坐金刚座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具十二种微妙形象。世间沙门婆罗门等天魔是凡所不能转，化度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有情，从生死海平等即拔，安置般若波罗蜜多。无皈依者未作皈依，无救护者未作救护，欲见佛者令得见佛，做狮子吼游戏神通，叹佛功德令众可仰，其心清净终不动摇，亦无产区远离邪念，所谓不念二乘之法，尽诸随眠无复烦恼，身无伪形离邪威仪，口无鬼言，如实而说，受恩常感，轻恩重报，心不怀憾，口恒软语，如是修习清凉之心，不见能行及所行法无二无别，自性离故。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解如来三种清净，为诸菩萨作是思维。契经中说如来身净，所谓 八身，最极净身，无等等身，无量身，不共身，金刚身。于此决定，心无疑惑，是名信解如来身境。复次思维，契经中说如来语境，如为一生受记作佛，亦为菩萨受作佛记，信如是语，理不相违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永离一切过失，尽诸随眠，无复烦恼，极净清净，若天魔凡及诸沙门婆罗门等，能得如来语业施者，无有是处。是名信解如来语境。复次思维，契经中说如来意境，诸佛世尊心所思法，声闻独觉菩萨天人给予有情无能之者。何以故？如来之心甚深难入，离诸寻思非思量境，无量无边同虚空界，如是信之，心不疑惑，是名信解如来意境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维，如佛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呵护重担，坚固无退，不怖不疲，次第修行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、方便善巧、妙愿、力智、波罗蜜多，成就佛法，无障无碍，无边无等，不共之法，所言决定，其性勇猛，成就如来广大事业。是诸菩萨于彼世中无惑无疑，身心信受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维，如佛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究竟安坐妙菩提座，能得无碍清净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住、随念、漏尽智通，与一念请以平等智通达三世，如实观察一切世间，如是有情具身恶行与恶行异恶行，毁谤圣贤，由邪见造邪业，身坏命中当堕恶趣，如是有情具身妙行与妙行异妙行，称赞圣贤，由正见造正业，身坏命中当生善趣，如实观察有情界矣，作是念言：我悉发愿行菩萨道，自觉觉他，此愿应满。是诸菩萨于彼世中无惑无疑，如实信受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成佛之所，名为觉处，能自觉故，名为正觉，能觉有情，名正遍觉。天王当知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知如来出生于世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说一乘能深信受。可以故，诸佛所说真实不虚，种种愚乘皆佛乘出，如展不周虽有种种诚意居落，并属此周；如是诸乘虽有种种名相差别，皆属佛乘。此诸菩萨 复作十年。诸佛世尊方便善巧，种种说法皆实不虚。何以故？诸佛说法随众根性，虽说三乘而实一道。此诸菩萨复作十年，诸佛世尊凡所说法因生深远，真实不虚。何以故？是凡天等有少功德，上复能出深远因生，何况如来无量亿劫皆集功德，生不深缘。此诸菩萨复作十念，如来说法不为众根，上中下品皆是成就。有情各位独为我说，而佛本来无说无实。此诸菩萨与如是事无惑无疑，身心信解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得微细心，作如是念。世间常有大火炽燃，为贪嗔痴，为火烟暗。云何当时一切有情从此世间皆得出离？若能通达诸法平等无染着心，名为出离。如实知法如幻梦等，善观因缘而不分别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维，诸法无本而有业果，诸佛菩萨凡所发言我应知矣。既知意义，即思量意，思量意义即见真实，见真实矣即度有情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为众说法，为说诸法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伽罗，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，如是诸法空无所有，非自在性，虚妄分别，因缘何故，无生四生。天王当知，若说诸法无我无有情乃至见者，为称理说。若说诸法空无所有乃至四生，亦称理说。天王当知，夫其说法随顺法相，是名称理。若诸所说不违法相，与法相应，能入平等显现义理，名巧辩说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得无碍辩，为若无着辩，若无尽辩，若相续辩，若不断辩，若切若变，不惊不变，不共于变，无边际变，一切天人所爱众变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得清净变，为不思合变，不迷乱变，不部位变，不骄慢变，意具足变，味具足变，不着色变，应十分变。天王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还离大众，未得未故，变不思合，坚住明了， 不切桎梏，遍布迷乱。菩萨处众如狮子王，无恐惧故，遍布部位，离烦恼故，遍布娇慢。不说无意气法相故，遍意具足。善解书论知文字故，遍味具足。多结即习巧辩语故，遍布着色。如是说法，善顺三时，为热雨寒说无差乱。一顺三分，为初中后说不交杂，由思故说，便应十分。天王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所得诸遍，令众欢悦，为随所化，多为爱语，含笑先言，远离聘粗，发此有意，能称如实。诸有所说，不欺侮人，所言决定，种种乐说，以柔软语令众欢悦，容色宽和，使他亲附，随意而说，闻者误解，为利益故，称法相说，平等未说，心无偏党，离虚妄言，作决定说，种种乐说，随众根性，有此因缘，令众欢悦。天王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大威德，随者何？非法器者不得闻故。儿时最胜辩白佛言，是诸菩萨其心平等，云何不为非器者说？佛言：天王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本性平等，不见是器，不见非器，不见能说，不见所说，有情虚妄，见气非气，见说不说，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生无灭，无分别相，犹如虚空，一切遍满，有情一耳，无生无灭，声闻独觉，菩萨如来亦复如是，无名字法，假立名字，为是有情，为是般若，为有能说，为有所说，为有听者，即所听法，圣意地中皆同一相，所谓无相，都无差别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威德众故，虽常乐说，非气不闻。天王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为非气诸有情说，不为外道恶见者说，不为亵慢不信者说，不为求法冒义者说，不为贪爱名利者说，不为嫉妒密令者说，不为声盲聋哑者说。随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无牵吝，不觅身法，与有情类非无慈悲，亦不弃舍诸有情类。然有情类素执善根，得见如来即闻正法，如来于法本无说心，亦不作意为此未必，但障重者虽近如来而不见闻，菩萨一耳。儿时最胜复白佛言：何等有情堪闻诸佛菩萨说法？ 佛言：天王，若具正性，根性纯熟，堪为法器，与过去佛曾种善根，心无产区，威仪齐整，不求名利，亲近善友，立根聪明，说文知义，为法精进，不为圣旨，此等友情，堪闻诸佛菩萨说法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能做法师，善巧说法。云何巧说？为未扰于诸有情故，虽说佛法，而说佛法竟不可得；虽说一切波罗蜜多，而说一切波罗蜜多竟不可得；虽说菩提，而说菩提竟不可得；虽说断烦恼，而说烦恼竟不可得；虽说证涅槃，而说涅槃竟不可得；虽说声闻四相四果，而说声闻四相四果竟不可得；虽说独觉若相若果，而说独觉若相若果竟不可得；虽说断我见，而说我见竟不可得；虽说有业果，而说业果竟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名字所得皆非实法，法非名字，非言境界，法不可思议，非心所量故。名字非法，法非名字，但以世俗虚妄假名而有所说，无名字法，说为名字。名字是空，空无所有，无所有者非真圣意，非圣意者即是虚妄迂腐之法。天王当知，是名菩萨善巧说法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方便力得无碍辩，随众根性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令诸有情如实悟入。第六分法界品第四之一。儿时最胜复从坐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学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通达法界？于是佛告最胜天言：善哉善哉，谛听谛听，极善作意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最胜天言：唯然，愿说，我等乐闻。佛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学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有妙慧故，亲近善友，八勤精进，离诸障惑，心得清净，恭敬尊重，乐习空行，远离诸见，修如实道，通达法界。天王当知，是诸菩萨有妙慧故，亲近善友，欢喜敬事，如真佛想，以亲近故，离诸懈怠，灭除一切恶不善法，生长善根，即灭烦恼，远离障法，身与意业皆得清净，由清净故便生敬重，以敬重心修习空行，修空行故远离诸见，离诸见故修行正道，修正道故能见法界。儿时最胜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法界？佛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法界即是不虚妄性。世尊，云何不虚妄性？天王： 即是不变异性。世尊，云何不变异性？天王，即是诸法真如。世尊，何谓诸法真如？天王当知，真如深妙，但可知之，非言能说。何以故？诸法真如，过诸文字，离语言境，一切语业不能行故。离诸细论，绝诸分别，无此无彼，离相无相，远离寻思，过寻思境，无想无相，超过二境，远离迂夫，过迂夫境，超诸模式，离诸障惑，非时所了，住无所住，即境圣智，即无分别，后得至境，无我，我所，求不可得，无取无舍，无染无着，清净离垢，最胜第一，性常不变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性相常住。天王当知，是为法界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正法界，多百千种难行苦行，令诸有情皆得通达。天王，是名实相般若波罗蜜多，真如实际无分别相，不思议界，一名真空，即一切智，一切相智，不二法界。尔时最胜辩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能证，能得如是法界？佛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初世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后所得无分别智，能证能得。世尊，正义得意有何意？天王当知，初世般若波罗蜜多能如是见，故名为正，后至通达，故名为德。尔时最胜复白佛言：如佛所说，闻思修慧，岂不通达实相般若波罗蜜多？而复说有初世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后所得无分别智，能证能得。佛言：佛耳。所以者何？实相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微妙，文慧粗浅，不能得见，是圣意故，思不能量，出世法故，修不能行。天王当知，实相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微妙，一生二乘所不能见。何以故？比如生盲不见众色，婴儿七日不见日轮，尚不能见，况能证得？天王，譬如夏热，有人西行，在于旷野，复有一人从西而至，问前人曰：我今热渴，知何处有清水树荫，可见幽寂？彼人答曰：从此东行，当有二路，一左二右，一从右路，见次前行，有清泉池，即良阴树。天王，于意云何？彼热渴者虽闻如是泉及树名，思为往去，即除热渴得清凉否？佛也：世尊，彼至入池，习饮， 悉数方离热渴，待得清凉。佛言：天王如是如是，闻思修慧不能通达实相般若波罗蜜多。天王当知，所言旷野，即欲生死，人欲有情，热欲重祸，渴欲贪爱，东来忍者欲诸菩萨，左路即欲非正直道，右路欲与一切智道，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知生死正直之路，全欲般若波罗蜜多，数欲大悲，诸菩萨摩诃萨行二法故，远离一生及二乘道。天王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无形象，而巧说故，令诸有情能证能得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力无所谓，不共法空，亦如实知诸界定慧解脱智见运空，亦如实知内空外空及内外空，空空大空圣意等空，虽知诸法无不皆空，而知空相亦不可得，不取空相，不起空见，不执空相，不依止空，菩萨如是不取着故，与空不堕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诸相，为都不见内外诸相，离细论相，离分别相，离寻求相，离贪着相，离境界相，离攀缘相，离诸能知及所知相。而时最胜辩白佛言：若诸菩萨摩诃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是观诸法无相，佛波切凡复云何观？佛言：天王，诸佛境界不可思议。黑锅：离境界故，一切有情思量佛境，心则狂乱，不知此彼。回过：同虚空性不可思量，求不可得，离寻此境。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尚不见有一生境等，可得思量，况佛境界？亦不依止一切妙愿，虽行种种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与彼果都无所着，与诸功德乃至涅槃亦不依着。何以故？离我、我所无二无别，自性离故。佛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法门时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变动。妙高山王目真林陀山，大目真林陀山，金刚轮为山，大金刚轮为山，香山、宝山、黑山、大黑山皆悉震动，无量百千诸菩萨众皆托上福为佛敷座，其座高广如妙高山，无量百千世凡护世诸天王等合掌恭敬，散众妙花为妙音花、大妙音花及吉祥花、大吉祥花、青黄赤白、红紫莲花。十旧峰山纵广四十余刹那量，及花遍满至如来西，无量天子住虚空中，奏诸天乐 唱如是言。再读佛行事，再闻转法轮。善哉，斩不周一切有情类，勤修功德，多种善根，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况复当来，有能信者，当知如是一切有情，悉行诸佛如来境界。复有无量百千龙王，皆以神力普兴大云，降树相与，撒旧峰山，遍及三千大千世界。主听法者，唯觉香润，不见沾辱。无量龙女悉于佛前合掌赞叹。复有无量坚达婆神，以妙乐音而供养佛。诸药叉众，散诸妙花，阿苏罗等，供养恭敬。十方无量无边佛土，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眉间豪相皆放光明，照此三千大千世界。幽暗之处无不大明，遍旧峰山，其光赫异。作思是已，各还本界，又扰三匝，入佛顶中。无量百千婆罗门众及刹帝利长者居士，各依种种涂香、墨香、窗盖、翻花而供养佛。而时会中72亿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，无量百千诸有情类远离尘垢生净法眼，无量百千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。而时最胜复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既觉语言离诸文字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诸有情说如是法？佛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诸有情说如是法。为修习佛法，而诸佛法毕竟不可得；为成熟诸波罗蜜多，而诸波罗蜜多毕竟不可得；为清净佛菩提，而佛菩提毕竟不可得；为离灭涅槃，而离灭涅槃毕竟不可得；为四沙门果，而四沙门果毕竟不可得；为独觉菩提，而独觉菩提毕竟不可得；为断除我取，而我即取毕竟不可得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分别一切法相。我能分别，即所分别皆不可得。随顺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为生死；虽在生死，不为般若波罗蜜多，随顺法相。而时最胜辩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云何随顺甚深法相，不为世俗？佛言：天王，菩萨随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远离色受想行识，不远离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不远离法而无取着，随顺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远离道，可以故具大方便善巧利故。于是最胜复白佛言：何谓菩萨方便善巧？佛言：天王，为四无量诸菩萨摩诃萨具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心故，常能利要所化有情，是为菩萨方便善巧。 世尊，云何此寺名大？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具无边慈，无分别慈，诸法性慈，不休息慈，无恼害慈，广扰益慈，平等性慈，遍利乐慈，出世间慈，如是等类名为大慈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具种种苦，无归依处，未欲即拔，发菩提心，勤求正法，既自得已，为有情说。诸悭贪者教行布施，无戒破戒，教受持戒，性报恶者教行忍辱，懒惰懈怠教行精进，散乱心者教行静虑，诸愚痴者教学妙慧，为度有情虽遭种种极苦难事，终不舍离大菩提心，如是等类名为大悲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维：三界炽火我已出离，故生欢喜；九相缠系生死之绳我已断绝，故生欢喜；与生死海寻思取向我已涌出，故生欢喜；无时所述娇慢之窗我已摧折，故生欢喜；以金刚智破烦恼山，令永散灭，故生欢喜；我自安稳复安稳他，愚痴黑暗贪嗔痴慢等烦恼系缚，久昧世间今时得觉，故生欢喜；我今已免一切恶趣，复能即拔恶趣有情，令得出离，故生欢喜；有情久与生死迷乱，不知出道，我今即拔开示正路，皆令得至一切至诚，毕竟安乐，故生欢喜。如是等类名为大喜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普与一切眼所见色，耳所闻声，鼻所嗅香，舌所尝味，身所觉触，意所了法，不着不离而起舍心，如是等类名为大舍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如是四大无量，由此名为方便善巧。卷第567。